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四章珀西和大脚板第五十八集。 早上好。 哈利来到礼堂，来到格兰芬多桌子旁罗恩和赫敏的身边，兴高采烈地对他们说， 你这么开心，有什么喜事啊？ 罗恩吃惊地打量着哈利问道， 待会儿要打魁地奇球吗？ 哈利高兴地说，把一大盘熏咸肉和鸡蛋拖到自己面前。 哦，是啊， 罗恩说，他放下吃了一半的面包，喝了一大口南瓜汁，然后说， 听着，你愿意早一点跟我一起出去吗？就是在训练前陪我练习练习，这样你知道的，我就能多少找到点球感了。行啊， 哈利说。 慢着，我认为你们不应该这么做。 赫敏严肃地说， 你们俩都落下了一大堆家庭作业。 可是他突然停住了话头，早晨的邮件来了，像平常一样，一只长耳猫头鹰叼着预言家日报朝他飞来，看着很危险地落在糖碗旁边，伸出了一条腿。赫敏把一个纳特塞进他的皮钱袋，拿过报纸，目光犀利地浏览着第一版。那只猫头鹰抖抖翅膀飞走了。 有什么有趣的内容吗？ 罗恩问。哈利咧嘴笑了，知道罗恩是急于把赫敏从家庭作业的话题上引开。 没有， 他叹了口气， 都是关于古怪姐妹演唱组里那个贝斯手结婚的无聊八卦。 赫敏展开报纸，把自己挡在了后面。哈利又津津有味地吃了一份鸡蛋和熏咸肉，罗恩呆呆地望着高处的窗户，看上去好像忧心忡忡的样子。 等一等， 赫敏突然说道。 哦，糟糕，小天狼星， 出什么事了？ 哈利一把抓过报纸，他用力太大，把报纸撕成了两半，他和赫敏各拿着一半。 魔法部从消息可靠人士那里获悉，小天狼星布莱克，那个臭名昭著的杀人魔王，目前就藏在伦敦。 赫敏忧心忡忡地小声读着他那一半报纸。 准是卢修斯·马尔福，我敢打赌。 哈利压低声音气愤地说， 他在站台上确实认出了小天狼星。什么？ 罗恩显得很惊慌地说， 你该不是说…… 嘘！ 另外两个同时说， 魔法部提醒巫师界，布莱克十分危险，杀害了13个人，从阿兹卡班越狱出逃，又是惯常的那一套废话。 赫敏总结道，放下他那一半报纸，忧虑地望着哈利和罗恩。 得，他又一步也不能离开房子了， 他小声说。 邓布利多确实提醒过他不要出门的。 哈利愁眉苦脸地望着他撕下来的那一半预言家日报，那一版的大部分版面都被一则魔金夫人长袍专卖店的广告占据了，似乎是在搞减价大甩卖。 嘿， 他说，把报纸摊在桌上，让赫敏和罗恩也能看见。 看看这个， 我各种袍子都有了。 罗恩说。 不是， 哈利说， 看这里的这篇小文章。 罗恩和赫敏低头细看，那篇文章还不到一英寸长，在那一栏的最下面，内容是非法侵入魔法部，斯多吉·波德摩，现年38岁，家住克拉彭区金莲花公园2号，日前在威三加摩接受审判，被控于8月31日非法侵入魔法部，并企图实施抢劫。波德摩被魔法部的警卫埃里克·芒奇抓获，芒奇发现他在凌晨1点企图闯过一道1级保密门，波德摩拒绝为自己辩护，被判2项指控成立，在阿兹卡班监禁6个月。 斯多吉·波德摩， 罗恩慢慢地说， 就是那个脑袋上像顶着一堆稻草的家伙，是吗？他是凤凰社的。 罗恩，嘘！ 赫敏说，一边惊恐地望望四周。 在阿兹卡班监禁6个月。 哈利十分震惊，低声说道， 就因为企图闯过一道门？ 别傻了，不会只是因为企图闯过一道门，他凌晨1点钟跑到魔法部去做什么呢？ 赫敏压低声音说， 你们说， 他会不会是在给凤凰社做事呢？ 罗恩小声而含混不清地问。 等一下， 哈利慢慢地说， 斯多吉那天是应该来送我们的，记得吗？ 另外两人都看着他。 是啊，他应该是护送我们去国王十字车站的警卫之一，记得吗？就因为他没有露面，穆迪恼火得要命，所以他不可能是在为他们办事，对吗？ 那也许他们没想到他会被捕。 赫敏说。 这也许是诬陷。 罗恩激动地嚷了起来。 不，你们听着。 看到赫敏脸上威胁的表情，他夸张地突然降低声音，继续说道。 魔法部怀疑他是邓布利多一伙的，所以我也说不好，他们就把他引诱到魔法部，他根本就没有企图闯过一道门，他们没准是在故意编造一些借口好把他抓起来。 哈利和赫敏沉默了片刻，思索着他的话。哈利认为这似乎有点牵强附会，但赫敏却显得很感兴趣。 知道吗，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吃惊。 他若有所思地叠着他那半张报纸。当哈利放下手中的刀叉时，他仿佛突然从沉思中惊醒过来。 啊，对了，我想我们应该先写斯普劳特布置的那篇自株传粉灌木的论文，如果顺利的话，还可以在午饭前开始练习麦格教授的非动物区照证。 哈利想到楼上等着他的那一大堆家庭作业，心里有点负罪感，可是外面的天空那样清澈蔚蓝，令人心旷神怡，而他已经一整个星期没有其他的活弩箭了。 我是说我们可以今天晚上再做， 罗恩说。这时他和哈利走下草坡，直奔魁地奇球场。他们肩膀上扛着飞天扫帚，耳边依然回响着赫敏严厉的警告，说他们的 OWL 考试肯定会门门不及格。 还有明天呢，他太把功课放在心上了，那是他的毛病。 顿了一下，他又用微微有些不安的声音说， 他说不让我们抄他的，你认为他真的会说到做到吗？ 是啊，我想会的， 哈利说。 但是这个也很重要啊，如果我们想留在魁地奇球队里，就必须多多练习。 是啊，没错， 罗恩说，语气一下子振作起来。 我们有的是时间做这些事。 他们走进魁地奇球场时，哈利朝右边望去，远处近邻里的树木黑黢黢的，随风微微摇摆，不见有东西从里面飞出来，天空中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几只猫头鹰远远地在猫头鹰棚屋周围盘旋。他需要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，那匹飞马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伤害，于是他把它从脑子里赶了出去。他们在更衣室的橱柜里拿了球开始练习，罗恩守住那三根球门柱，哈利充当追球手，想办法让鬼飞球突破罗恩的封锁。哈利认为罗恩的表现相当不错，哈利试图破门进球，但他进攻的球四分之三都被罗恩挡了出来，而且罗恩的状态越来越好。两个小时后，他们返回城堡吃午饭，饭桌上赫敏明确地告诉他们，他认为他们没有责任感，然后他们又回到魁地奇球场开始真正的训练。他们走进更衣室时，除了安吉丽娜，其他队友都已经到了。 怎么样罗恩？ 乔治说，冲他眨了眨眼睛。 还好， 罗恩说。在走向球场的一路上，他的话越来越少。 准备在我们面前露一手，小不点急闸， 弗雷德说，毛蓬蓬的脑袋从魁地奇球袍的领口钻出来，脸上带着一丝坏笑。 闭嘴， 罗恩板着脸说，第一次穿上了他自己的队服，袍子穿在他身上还挺合适，要知道这以前可是奥利弗伍德的袍子，伍德的肩膀比罗恩的宽得多。 好了，诸位。 安吉丽娜从队长办公室走进来，已经换好了衣服。 我们开始吧。艾莉亚，弗雷德，劳驾你们帮大家把球箱子搬出去。哦，外面有几个人在观看，我希望你们只当没看见好吗？ 他的语气故意显得很随便，哈利觉得自己已经猜到那些不请自来的观众是谁了。果然，当他们离开更衣室，来到外面阳光灿烂的球场时，突然听到一阵尖叫声和嘲笑声， 是斯莱特林魁地奇球队的队员和一些五花八门的追随者，他们聚集在空荡荡的看台中央，声音在露天球场周围响亮地回荡着。 那个维斯莱骑的是什么玩意儿？ 马尔福用他冷嘲热讽、脱腔脱调的声音说：“ 怎么居然有人给那么一根发霉的破木头念飞行咒呢？” 克拉布、高尔和潘西帕金森粗声大笑，尖声狂叫。罗恩骑上自己的飞天扫帚，蹬离了地面。哈利跟着他，从后面看见他的两只耳朵越来越红。 别理他们， 他一边说，一边加快速度追上罗恩。 等到跟他们比赛完，我们就会看到谁在笑了。 我要的就是这个态度，哈利。 安吉丽娜赞许地说，她胳膊底下夹着一只鬼飞球，飞着绕过他们，然后放慢速度，在半空中停在他的队员们前面。 好了，诸位，我们先传几个球热热身。所有队员注意！ 哎，约翰逊，你那个发型是怎么回事啊？ 潘西帕金森在下面尖声尖气地问：“ 怎么居然有人愿意让自己看上去像是脑袋里钻出蚯蚓来呢？” 安吉丽娜把挡在脸前的长辫子甩到脑后，继续平静地说：“ 现在散开，看看我们做得怎么样。” 哈利一转身离开了其他人，来到球场的那一端。罗恩退向对面的球门，安吉丽娜一只手举起鬼飞球，使劲朝弗雷德扔去。弗雷德传给乔治，乔治传给哈利，哈利再传给罗恩，罗恩没有接住。那些斯莱特林们由马尔福打头，又是笑又是叫。罗恩猛地冲向地面，好赶在鬼飞球落地前把他抓住。他停止俯冲时的动作，拖泥带水，差点从飞天扫帚上滑下去。然后他满脸通红地重新升到传球高度。哈利看见弗雷德和乔治交换了一下眼色，但破天荒第一次他们谁也没说什么，哈利感到松了口气。 继续传，罗恩。 安吉丽娜说，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。罗恩把鬼飞球扔给艾莉亚，艾莉亚又传给哈利，哈利传给乔治。 喂，波特，你的伤疤感觉怎么样？ 马尔福喊道。 你真的不需要躺下来休息休息吗？你肯定有整整一星期没上医院了吧？这次可是破纪录了，是吧？ 乔治把球传给了安吉丽娜，安吉丽娜回手传给了哈利。哈利没想到会传给自己，但还是用手指尖把球接住了，飞快地传给罗恩。罗恩扑过去接球，差几英寸没接住。 别这样，罗恩。 安吉丽娜看到罗恩又俯冲到地面去追鬼飞球，恼火地说：“ 多留点神。” 当罗恩重新升到传球高度时，很难说清是他的脸还是鬼飞球红得更厉害。马尔福和斯莱特林球队的其他球员爆发出一阵哄笑。第三次，罗恩接住了鬼飞球，也许是因为松了口气，他传球出去时太激动了，球直接飞过凯蒂张开的双手，重重地撞在他脸上。 对不起， 罗恩呻吟着说，嗖地飞过去看凯蒂伤得重不重。 回到原位，他没事。 安吉丽娜吼道。 但你是传球给队友，别想着把他从飞天扫帚上打下去行吗？这件事有游走球来做呢。 凯蒂的鼻子流血了，下面的斯莱特林们又是跺脚又是嘲笑。弗雷德和乔治向凯蒂靠拢过去。 给，把这个吃了。 弗雷德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紫色的小东西递给他，说道：“ 血很快就会止住的。” 好吧， 安吉丽娜说。 弗雷德、乔治，去拿你们的球棒和一只游走球来。罗恩，快到球门柱那儿去。哈利，一听到我的命令就把金色飞贼放出来，我们要开始进攻罗恩的球门了。 哈利跟着双胞胎飞下去取金色飞贼。